并百叶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，身经百叶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罗文和珍妮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《铁血丹心》，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老歌，出自8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的第一部当中的主题歌。说到83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算得上是最经典的、最成功的这个电视剧之一啊。直到现在呢，人们也会津津乐道，比如说黄日华、翁美玲、杨盼盼还有苗侨伟他们的精彩演出。而在其中的很多歌曲也是广为传唱到现在。比方说世间始终你好啊，另外还有这个桃花开等等，现在很多的这个武侠作品、武侠电影作品当中好像还会来选用他们的一些歌曲。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东来东往，这是他为电视剧《不一样的美男子二》所演唱的片尾曲《时差》。 我不知道我什么角色，扮演冷漠强忍着脆弱，心是嫉妒失落，但不能说。你不知道我会怎么想，反正只能是前人的立场，我怎么忍心阻挡你要的梦想。难道回不去那从前了吗？难道不能再对你说起 电视剧《不一样的美男子二》当中的片尾曲《时差》。其实男生也好，女生也好啊，我们都会很欣赏那种就是内在美和外在美结合在一起的那样的形象，就是说看上去呢赏心悦目，那在交往的时候呢又会觉得啊如沐春风。我想这样的男子也好，女子也好，都堪称一个美字吧。再来听到一首老歌，叶倩文1992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《真心真意过一生》。

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谁能够划船没有桨，谁能够没有朋友呢？来自齐秦1986年初末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朋友》。现在的朋友好像很多时候是存在于朋友圈当中啊，发一个状态，大家点个赞，或者说说些有的没的。但是我想真正交心的朋友其实并不在乎说你是点多少个赞，或者说是不是经常的在一起交往。有的时候那种心灵的交流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。钟纯燕为电视剧《那片星空那片海》所演唱的插曲《别说》。 某天某个角落，跟你刚好经过，你背影的轮廓在空气中停格，目光偶然交错，凝聚的那一刻就已决定了，停住了漂泊。不管，不要太清楚，只要此刻感觉拥抱的温度。不问，也许太在乎，只有你的吻才感觉到幸福。别说你也曾不勇敢，别说已注定了答案，就算诱惑短暂，美的不留遗憾。别说你也会有负担，别说未来总难计算，也许相遇终究分离，但却拥有不褪色的。 那片星空，那片海是改编自桐华的同名小说，由冯绍峰、郭碧婷还有黄明他们共同主演的都市童话电视剧啊。那片星空，那片海，童话电视剧。可能有的时候啊，就是忙了一天之后回到家里面，的确是就是不想让自己那么的劳累，看一看这种很简单的很唯美的童话电视剧呢，也算是一种放松吧。王力宏2005年盖世英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花田错》。 夜好深了，这窗里怎么亮着，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，我的心春意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鬼魅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夜凉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也不醉不归。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青翠，当时候尚未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。如果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在那花田，在那花田， 我犯了错，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，多情的打扰情缘， 我犯了错， 不是这里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田里我犯了错。 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我的天哪， 咋了？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？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-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

只想沉默。我猜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，无话可说，比争吵更折磨，不如就分手。放我一个人生活，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，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，沦落就沦落，爱闯祸就闯祸。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，你知道就算继续，结果还是没结果，就彼此放生留下火火。爱的时候说过的承诺，爱过以后就不要强求，从此分手不必再回头，各自生活。曾经孤单加上孤单是爱火，燃烧过你和我，如今沉默加上沉默更沉默，再没有什么舍不得。 范逸臣2006年《不说出的温柔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《放生》，放爱一条生路，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。有的时候当我们在执着的时候，或者说执迷不悔的时候，或者说执着于某一个念头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你纠结在其中，你好像走进一个死胡同很难出来。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放下执念其实是一件解脱的事情，一种释然。所以放爱一条生路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。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陈冠普2002年就让你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太多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美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当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，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，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让你带走。自由是快乐，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。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。如果你想离开我，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。太多的结